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就是01年的时期，那时我是即以干事的身份呢，就被主席呢，当时的主席呢，就邀请我呢，就是出席的。其实应该话呢，佢系指示我出席啦。即系话其实应该就请佢嘅、不过佢就唔得闲。佢话 Eddie 不如你代表我哋个会去啦。咁去一个乜嘢呢，讲俾大家听。就系香港青年会所主办嘅一个活动。咁大家知唔知香港青年会系咩团体呢？唔知啦。 唔知喎。 吓、你估唔估到？ 女青系咪女青年会 呢、个就咁香港青年会啊。佢、举办一个就系咩呢，就是、五四运动82周年。当年就是咩呢，就是2001年的5月1号是吧，咁是不是12年半啊，直情是吧，就是五四运动82周年的叫做两地青年座谈会，咁邀请呢就是即、我哋派代表出席。咁於是呢当时的主席呢就是派咗我去啦。咁我好记得啦，当时呢就是在北角的敦煌酒楼啊，即係而家好似冇咗啦，敦煌啊。喺敦煌酒樓嗰度呢就係、搞呢個活動嘅。我都覺得奇怪點解敦煌酒樓。咁但係嗰時我之前都有啲嘢做㗎。咁就係應該返緊工添啦，可能下我都唔知啦。咁但係總之呢，我無論係告假好又係咩都好啦。咁我就係去啦。咁但去嘅時期都搞得好悶。就係、呢就早咗大概係三四個字左右啫，就去到嗰度附近。咁但係呢我就好餵食嘅。嗰陣時咁啱呢，啊我唔記得佢真係話要我哋幾點鐘到啦，好似係三點零啊嗰啲咁樣，或者四點啊咁啦。咁個時期我就去到有少少呢，即係叮咁多肚餓啦，其實都係餵食啫。咁就懷念又有時間喎，仲有十幾十分鐘喎，就即刻就走咗去附近一間快餐店。仲有一樣嘢其實啦，呢、這個為我自辯啦，你話我自辯呢，其實呢我係未諗到講乜嘢。因為佢話呢就要我哋都做一個簡短嘅發言咁樣喎。我死啦，因為之前真係太忙啦。咁我啱啱好啦，我就趁呢段時間、就係即係一個攝納嘅方式，咁就走咗快餐店食咗個下午茶啦，唔使講啦。一路下午茶嘅時期呢就攞張爛紙出嚟呢，就喺上面呢就喺度寫啦，亂寫一間講啲咩好呢咁樣。咁但係呢我即刻就諗到就頭先嗰樣嘢呢，因為五四運動嚟講呢，其中一個最重要嘅就頭先講嘅陳獨秀嘅德先生蔡先生㗎嘛。咁於是我就作咗一個即係一個簡短嘅講詞，題目就叫做科學與民主。咁但我去到嘅時期呢，啊呢度好笑啦，去到嘅時期都嚇咗我一跳喎。我先至發覺呢，其實呢我呢個科學與民主嘅講詞呢，後嚟呢就收錄咗喺我呢一本書呢，而家我喺手上面揸住呢，叫做浩哉新宇宙嗰度㗎，就係、兩年前三年前咁上下啦出嘅。咁其實我有交代到呢件事件㗎。咁啊我哋呢度我喺個後記嗰度呢有交代呢羅龍去脈啦，我略為講講啦、我話呢其實呢本書入面呢最新嘅一篇文章呢呢本書啊，即係搜集到啲舊文章嚟嘅，就係呢個2001年5月1號代表、香港傑出青年協會出席一項活動時嘅發言。咁呢項活動就係頭先講咗啦，唔再重複啦個名啦。咁、但係呢點知呢我去到先睇到呢個活動嘅主題叫咩呢，叫提倡科學破除迷信。吓、当然而家啲人话正音读唱，咁冇所谓啦，提倡科学啊吓。咁、我呢度咁写，我都话各位可能感到奇怪，都已经踏进21世纪了，即系啱2001年啦吓。咁啊，还再谈咩提倡科学破除迷信，这不是有点时光倒流的感觉吗？咁样。但系各位有所不知的是咧，其时嘅北京政府原来正在大力打压法轮功啊。於是呢这个五四座谈会呢就成为了香港各个左派团体站出来表态和附和的批判大会。那么你不知道原来香港青年会呢就是左派的组织来的。好啦，可是我事先并不知道这是一个如此性质的活动啊。还记得我当天毫无准备匆匆赶到开会的北角敦煌酒楼附近，一看完有15分钟左右时间，立即跑到不远处一间快餐店，一边就吃下午茶，一边就写下一会而发言的要点。抵达会场之后才知道这是个批判法轮功的大会，而且主席台上面坐满了中联办的官员。 哇， 可是呢我理不得这么多了，再轮到我发言时呢，还是以我是不是讀撇腳啦，即係總之唔鹹唔淡啦嘅普通話 按照喺快餐店时写下嘅论点就发言啦。咁要讲国语，因为全部佢哋，因为我去到咧就未轮到我发言嘅。咁咧就已经有一两个人咧就发言。咁但系咧嗰啲系讲国语啦，咁我知道啦。咁我惊在座好多都系嘅，咁我咪又讲啦，冇所谓啊。好啦。如今各位呢睇到嘅呢篇文章呢就如实地记录了我当时发言嘅内容。不瞒你说呢啲内容虽然不能说有什么真知灼见，但喺咁样嘅场合入面发表，我实在感到都有点自豪。 冇错。 而更令我高兴嘅系呢，喺我发言完毕之后竟然博得到全场嘅热烈掌声。 哇。 啊、拍掌嘅还包括了主席台上嘅主席同埋嘉宾。所以我呢度咁写啦。我说所谓人心不死，此番又一明证。好啦，咁究竟呢篇发言系点嘅呢？其实都好短下㗎啦吓，咁我读俾大家听下。咁唔好再读国语啦，我惊真系无谓折磨大家啦，系嘛？亦都折磨我自己啊！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够代表香港杰出青年协会咧，在这个十分有意义的五四运动八十二周年嘅座谈会中啊，谈谈我对大会主题提倡科学破除迷信嘅一点个人意见。民国初期，陈独秀先生提出要把德先生和蔡先生呢邀请到我们的国土。差不多九十年过去了，我相信在座诸位都会同意，陈独秀的愿望仍然是国人必须不断努力的目标。在不少人的眼中，德先生和蔡先生属于两个不同的范畴。我今天要提出的是，两者的关系其实至为密切。为什么我这样说呢？首先让我们看看蔡先生亦即科学的本质究竟是什么。我们常常听人说科学是人类物质文明的一项伟大成就，然而每次我听到类似的描述，心里都感到老大不高兴，因为这项描述的潜台词是科学并非人类精神文明的一项伟大成就。在我看来则刚好相反，科学其实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一项伟大成就，而这项成就最珍贵的地方，不是科学知识所带来的种种科技应用，而是人类在探索宇宙期间所培养出来的科学精神。什么是科学精神呢？我认为第一项的要素是好奇心和求知欲，然后是由此而引申出来的锲而不舍的求真精神。所谓求真，就是不容许弄虚作假和闻过识非。再由此引申，一个认真从事科学探究的人便必须拥有一、独立自由的思考，二、怀疑批判的头脑，三、开放兼容的胸襟。此外，他必须尊重事实，肯接受批评，以及拥有承认错误和不断自我改正的勇气。然而各位想一想即会发现，上述的品质不也正是民主精神的真谛吗？再让我们看看今天的主题，提倡科学破除迷信。谈起迷信，很多人都会想到鬼神、算命、风水等东西，但我们不要忘记，在现代社会中危害更大的往往不是这些，而是迷信教条、迷信专家、迷信权威，到最后还有迷信科学本身。凡此种种其实都违背了科学的批判精神。至此，相信各位都会同意，强调开放兼容和反对专权独断的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可说同出一辙。那么是否说科学可以取代民主呢？老实说，在我少年时期确曾有这样天真的想法，直至有一天我读到一篇文章，它明确地指出科学处理的是有关真理的问题，而民主处理的是有关权力的问题。单以处理真理的手法，当然处理不了权力的问题啦。也就是说，即使我们把世界交给一群最优秀的科学家来管治，也不见得他们会管治得特别好。把民主看成是处理权力的工具，似乎有点负面的味道。一个较正面的描述是如何以和平的手段平衡社会各阶层不同利益的一种制度。当然众所周知，民主的具体功能还包括不流血的权力转移啦，对政府运作的监督啦，对不济或者腐败的领导人的撤换啦，以及保障少数社会群落的利益等等。毋庸置疑，中国要在21世纪成为一个世界大国，民主化已是一个刻不容缓的目标。 必须尽快提到国家发展的议事日程。必须强调的是，民主并不是一样已经完成的东西。事实上，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完全民主的国家。因此，在民主化的过程中，我们不单要捍卫民主，更重要的是不断创造和完善民主。把民主制度完善化是人类文明一个长期奋斗的目标。然而，空有制度而没有精神，任何制度也不会取得长远的成功。陈独秀邀请德先生的宏愿，显然文包括德先生背后的精神。虽然科学不能够代表民主，但我仍要郑重地指出，科学精神与民主精神有重要的共通之处，而这些正是可以令科学与民主在我国开花结果的珍贵要素，是国人必须努力培养的品质。我们已经提出了科教兴国的口号，我衷心希望在提倡科技之时，我们注重的不单是科学的知识和技能，而是背后的科学精神。这种精神不但能使我国成为真正的科学大国，而且在我国追求民主的道路上亦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以上是我一点个人的意见，希望能引起大家在这方面的讨论，谢谢各位。唉，就是这样啦，唔使咁 我都要拍返向下手。 这个呢就是我在快餐店一路吃下午茶一路写的，即时就用普通话读出来，这样呢就这样卒之过关啦。咁过关呢，其实呢嗰、那个主席呢，即係我哋结清会嘅主席，就同埋另一个又係好资深嘅即係会友呢，佢臨到尾赶到嚟呢，就即係都听到我呢段发言啦。其实原来佢即係驚赶唔到啫咁样。咁可能呢个都系有些少关系啦，就係、是、第二年嘅时期，02年啦，而家讲下头先呢就係、是、2001年5月1号啦。咁去到年尾嘅时期呢，佢哋就要改选啦，有新嘅即係主席。咁竟然呢無端端呢就搵咗我啊，就我完全係冇心理準備嘅，因為原本呢佢哋應該係培養緊另一個接班人，點知個接班人呢佢話跟住落嚟嗰年呢好忙好忙就做唔到，於是呢就急就將就搵咗我上馬啊。咁我無端端呢我由02到03年呢就做咗傑出青年協會嘅主席啦。咁我諗唔多唔少呢，即係嗰日嘅表現呢都係其中一個因素，佢都覺得啊 ,Eddie 都可以嘅咁樣啦啊。咁但係呢其實呢篇文章呢雖然唔係好長，但係呢都即係好幾扼要咁樣呢係表達到我對民主嘅一啲睇法啦，係咪、好 ,Jeffy 有冇咩 comment 啊？ 我覺得真係令到我覺得呢個係呢啲篇文係指出咁民主嘅一個核心，就係一種唔會盲目迷信嘅一種精神，係一種呢對每件事物呢一種開放嘅態度啦。 係啱啊，呢個開放呢個講得非常之好嘅。 係冇錯。 咁其實呢就即係可能大家都聽過啦，那個好出名嘅哲學家二十世紀嘅啦，叫 Karl Popper 啊，叫做呢個波柏啊，台灣亦叫波柏啊，大陸叫做波普爾。咁啊 ，Karl Popper 咧，即係我大學嘅時期咧，就都睇過佢好多嘅啲文章啊，嗰啲書啊咁樣咧。其實因為佢就最先提出嗰個咩叫做可偽證性嗰個概念啊嘛，嚇、即係叫或者叫可否證性嗰個概念啦嚇、即係科學嚟講咧，唔係淨係驗證咁簡單。其實最重要咧就係佢原則上有冇機會有可以被偽證嘅啊，即係我哋叫 falsify 咁個 Karl Popper 啦。但係 Karl Popper 咧對於即係啲人文學者啦嚇、即係 humanist 咧，唔係好似我哋淨係中意 science 嗰啲咧，其實喺佢哋嘅心目中咧最崇高嘅地位就係佢一本著作，就係兩卷本嘅嚇、每本都好厚嘅，就叫做《開放社會及其敵人》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吓、咁佢特別強調呢個開放社會呢，就頭先你所講嗰樣嘢啦，其實就係民主嘅一個精神嘅好重要嘅要素啦。即係佢係對應於咩呀？就是、對應一個封閉嘅社會啦，係咪？咁封閉嘅社會去到個人嘅層面，當然就係一個封閉嘅頭腦、封閉嘅心態啦，係咪？即係完全呢就唔會肯接受新嘅事物，同埋唔肯呢就係、是、開放嚟同人哋溝通、互相嚟去尋求一個共識、我哋叫做呢係即係叫求同存異嘛，係咪？因為其實呢咁多人組成一個社會呢，冇可能呢樣嘢大家都會同意嘅。咁但係正如頭先真係一樣講啦，就少於一個家庭去邊度旅行，盡量求同存異啦，即係話啦今次去唔到啦，今次不如去呢度先，下次呢我哋就去你學鍾意嗰度啦，咁樣都得㗎，係咪？咁所以呢就要平衡啦。咁呢個呢就係講嗰個民主即係真體，即係我嘗試呢去探究民主嘅真體，係咪？但係即係喺人類嘅歷史過程入面呢，民主係一個新生嘅事物，講真吓、雖然我哋而家覺得嘩即係呢個天經地義啦，理所當然啦咁樣，但係諗下即係人類呢即係有史以嚟呢 其實呢個民主嘅制度呢，相對於之前嗰啲嘅制度呢，當然係好短暫啦。但當然呢，亦都咁睇喎，如果你睇返再長遠啲呢、啊、其實嗰啲制度係好短暫嘅，真喎，掉返轉頭。記唔記得我哋之前呢講資本主義嘅時期，我哋都係用一個好即係長遠嘅歷史嘅觀點嚟去睇下。咁、啊、長遠歷史觀點，人類喺地球上面幾百萬年歷史喎，咁你幾百萬年我哋啲幾百年嘅民主、啊、或者幾千年嘅帝制呀、啊。算係乜嘢係咪？咁但當然啦，你嗰陣時話嗰陣時啲文字未開，或者你話都未有文明啊，即係有文化冇文明，我哋都叫有 culture 但係冇 civilization。咁嘅情況底下呢，咁冇所謂咩政制嘅問題啦，冇制度嘅問題啦。咁、但我哋都咁講啦，即係話即係即使去到人類啱啱進入農業社會、啊、或者之前呢、啊、即係一萬萬幾年前呢，相信喺一個原始嘅氏族社會入面呢，其實都一定已經有領袖呢樣嘢㗎啦，係咪有領袖。咁但喺領袖嘅時期呢，即係佢做一個決定呢，可以係好民主，可以喺度好獨裁。咁我哋唔知嘅，因為啲無從稽考啦已經睇、啊、過嗰個人嘅作風㗎啫。咁但我哋中國嚟講呢，當然呢其中非常之稱重的一樣嘢就係、是、記唔記得就係、是、姚信嘅禪讓政治啦，冇錯啦，當時係咪即係後嚟你知道啦，幾千年都係帝制啦，即係世襲啦，父傳子子傳孫咁樣啦，但係即係姚信嗰陣時呢，姚咁受人民愛戴，但係佢呢竟然唔傳俾個仔，因為佢認為信呢更有賢能，更有呢個才能啊，賢德，咁所以呢就傳得俾佢，咁為後世所稱重。雖然呢歷嚟啦咁耐呢都史學家好爭論究竟真定假嘅呢，咁但係總之係一種理想嚟㗎，係咪？好啦，咁樣呢就休息一陣呢，我哋返嚟呢就再探討民主喺西方社會入面嗰個發展嘅歷史。 Yeah, I am G， 點 呀？你掛唔掛住我？ 掛住我唔覺得已經溝到女喎。 得呀，岌頭。 點解你笑就 叫我 乖 呀？ 小學雞溝女 最多人帶咪得囉，黐你千尋，黐你千尋，黐你千尋， 黐你千 尋，我黐呀，驚黐。 逢星期二晚九點到十點，男人老狗。 仲去大型補習社上堂，萬人之師教嘅嘢等於萬幾人都識，仲點算係出眾嘅技巧啊？中文名师赵善谦博士创办的赵博教室，提供中小学各科小组指导，教学点位于元朗、太子、荃湾、炮台山，详情可上赵善谦博士 Facebook 专页或电3428-5444查询。